D100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 交易廣場那邊,九龍區公主渡過海,差不多橋面,另外加士居渡過海就理工大學地盤的,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排回進發花園,至於加士居渡向油麻地,上橋位就開始車多了。 看新聞片段好像幾熱鬧,不過小弟都去過一次還是半次左右,因為你知道,比較多人掃貨,很多夾,吃,各類人又逼來逼去,比較煩的,小弟比較,最怕這些熱鬧活動,不過昨天應該要講一講,因為明哥,知道是誰明哥,深水埗派飯的明哥,他那裡有個博覽攤檔,他有本書,叫《俠義不可》 這個不是很重要,俠義不可,吳思是以為沒有俠小說名,他不是的,他跟別人分享一下他派飯的心路歷程,希望多些人找到他的接班人,跟他一樣,做一些先師,行公義,好憐憫,明哥絕對可以,真是 排一二位那麼厲害的,如果去到那裡不妨看看他的本書,他買本書,他還有賣一些餐券,他就是你如果不需要的,你可以捐贈給有需要的人士,多多益善那隻,這個真是值得表揚的,早晨小班哥和林伯兩位,早晨。早晨,早晨。通哥啊。是,請說。 我們開麥克風話,一字一句都要清清楚楚。 半次就可能那次就是去到門口太多人了,就變成你靈魂去了肉身沒有去,即是去了半次,就是這樣,又被你一次半次偷到雞,這些是很不學,方方面面那些,就是那些用語,一次半次,然後就說在兩點鐘的,在前後兩點鐘,真的,你要考慮。 有人討厭,真是,馬東貿易,申請條天文台副台長。哦,這麼厲害啊。你猜一下一次半次的颱風怎麼打啊。是不是啊。可能是,想著星期五啊,大班早上不在,一次半次輕鬆下啦。啊,有這兩個搞啊。好了,麻煩兩位,再跟四個一起跟機,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 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 一定比你講,吳文遠就說我們這次要用沉默來反擊黑色政權,非暴力,罵不還口就打不還手。沉默會不會等於示弱?你是梁振英,示弱了之後他就立刻跟周庸一起開香檳,然後打電話給張曉明,你看看我們是不是搞定這班人咯?十級自由風。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到晚上8點,D100十級自由風,言論自由,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特首竟然就將個矛頭只是講粗口，所以不恰當。但是件事的本質呢，他其實真的沒有處理過， 是衝動了的。前半節的衝動是合理的。 特首很希望呢，因為他是教育的範疇，希望教育局呢是提供一個呢是最新、是最全面的一個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監製黃德全、周柏。 早晨，早晨， 早晨， 八點十分。是一个没有大班在直播室的是风波里的茶杯。 礼拜五通常呢他老人家都要唞唞啦，不想那么早起身。星期四晚做完，星期五早上再来做呢，其实对于虽然都未及大班那么老的郑家富呢，都即有點而疲累的身軀，所以希望吳志森都早少少翻嚟，下星期回歸咯，係咪？吳志森嚇，21號應該回歸啦嚇。咁禮拜五嘅朝頭早咧，就即係應該再次調檔啊！大班咧似乎已經磨刀霍霍啊，將我哋啲節目主持咧再精益求精。咁啊，琴日咧喺呢個 精益求精，好在唔係話你係虛無全清嘅啫， 虛無全清嘅精益求精。唉，今日咧，即係如果講頭條咧，講咗精字咧，雖然就唔係朝頭早我哋呢個節目講，不過都幾張頭條咧，都用咗避孕套、安全套咧，有一成係漏水而爆裂。這個就真係啊，俾到一個好的话题给我们的游清源下午慢慢发挥。 那你意思是我们不要再讲了。 我们不需要再讲，因为这个都是一个事实，我们讲的头条。这个确实不是第一次做的啦，消委会的测试。我记得几年前消委会做完类似的测试，有这样的数据，专子还整个漫画，很好笑。老公大声讲，老婆老婆，我终于找到个避孕套可以生仔的了。这个真是会心微笑。 不过我觉得是有一个，我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就说，可能海关要出手了。 是吗？ 是咯。因为你说 0.2 啊 0.几， 咁又话佢啲薄度呢，即係吓。 喂，你都果然好有研究啊。 我睇报纸啊，係咪？ 我已经对呢啲广告呢冇乜反应啊，你知。 唔係广告，係新聞啊，佢影出嚟啊，佢话咁个 0.2 咁系讲系个牌子啊，定系啦，因为你好熟㗎嘛。小班， 我不熟啊，千祈不要 說。你熟的意思是說，你記得你做煙包的時候，那個 descriptive， 大佬你不要嚇我才行， 香煙的上面那些描述的文字，是吧？ 沒錯，沒錯，即是當時就都，只是這一樣都講了幾個會，跟張宇仁， 很多會啊， 這一樣隨時連埋那時候，那時零售界那個方剛， 张宇仁咁 咧，张宇仁系饮食界啦，方刚系啲零售呢啲咁嘅包装咧，好鬼紧张嘅吓。咁啊，算啦，呢啲咁嘅安全套嘅问题，大家知道就最紧要明白啦吓。但系今日咧就确实，情报、情报、爽报，咁都用呢啲嚟做头条，咁呢啲都系即系比较唔系。即是主流啦，可以咁讲，一啲免费报章。 咁呢啲外国报章系咪主流咧？就吓闹死呢个日本仔啊！ 喂，咁呢个日本 抵闹啊！真系 呢个首相系真系抵闹啦。即系我觉得琴日系战败嘅纪念日。即系日本咧，似乎真系不能从历史里边吸取教训，系嘛？德国咧，你睇到咧，相当有即是反省的一个民族来的。德国真是道歉好咩，已经做足咁滞。但日本呢真是对慰安妇好，对侵华，对即是邻近，譬如韩国的 中韓兩個關係在這些問題上我覺得日本是完全永遠停留在他們的民族意識。不單止停留，是退了。其實我想這班人，你要留意日本的政界，根本好像現在日本首相安倍，他父親也是 首相還是爺爺也是首相，你會看到這班人基本上是勢雜的。我剛才想說粗口，我怕重案組來D100。粗案組是等人家投訴才會來，這樣自然有人投訴，你知道，我們D100被人圍無謂，還有我們都克制，三米之後很少說粗口。 不是，開咪之後神早流流<笑> slip of tongue添，證明我真的三米我都不會說粗口。其實今天我覺得我們不是國際問題專家，也不是中東的，譬如埃及的政治，今次AM730是今天你問我多份報章裡面的頭條， 我覺得他和都市日報都以埃及的血腥這一天來做頭條，我覺得是相當合理。埃及血腥這一天，但為何不是昨天呢？昨天已經，但因為今天再多一天之後，發現原來死傷人數，蘋果其實都是半個頭條。蘋果今天用重案組查林老師，稍後我們一定主打，但他在上面也有 埃及大屠殺死傷越慢，看到屍體包在地上，特別我們中國人是特別有深的感受，就是六四。在現在這個世紀的年代，竟然有一個民選的政府被軍政府、軍人 這樣來屠殺人民，最可笑的是軍隊就說沒有的，我不介入政治的，真是開玩笑。林伯你提醒我們，是不是又給我們香港人又有一些感覺呢？好像劉達強，我不參與政治，不過我不走出來不行，是不是跟埃及這班，我不參與政治， 不過他可以用乒乒乓乓殺死很多人，不過難得的就是我們看到民選的副總統都頂不住，我辭職了。這當然了，這就是作為參政者的風骨，就是反映到一個社會、一個政權或一個政制有民主都未必一定是完全解決到問題，因為這個地方是無法治，所以 當然很多人一定，我昨天10級都說了，一定的熱樓，將來就會拿一些東西來比喻的了。你看看，你都會選到希特拉，你會選到埃及，一樣有屠殺人民。我看到在埃及的時間，我剛剛最近在看封松德的六四日記，我看到之後，我就覺得有一件事，就是軍隊拿槍的人 不可以信得過的，不敢信用的。在封條德六四事件的回憶日記中，原本答應了7時前請你們離開天安門，7時是死線，但是兩三點開始已經開槍殺入來，經已開槍殺人，軍隊是信不過的。 軍隊兼且我相信軍委主席，其實好像我們現在警隊信不過誰做一哥一樣，下達指令的人如果是不受控制，是一個濫權者，甚或是一個貪污舞弊的社會，就算你的政府是民選出來，都可以被人強硬地 用種種的辦法，槍桿指著你，叫你下台。這些作為一個真的成熟的政制，是應該有民主、有法治。 這篇文章就不得不看將陳建文的佳作讀出但你看看阮紀宏、陳莊勤昨天就是葉國謙而且阮紀宏今天就說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誰武鬥先想吧大哥是你心愛的特首武鬥先和黑幫今天我就拿著這份信報 A26版國際時事版有一個專欄叫做國際點評我差不多天天都看的就是撰稿人叫凌劍豪他有這樣說的他說埃及政變對香港的最大啟示莫過於對建立一個制度和權力制衡機制的重要性他說正如沈旭輝在上個月的文章指出 要解決埃及的社會撕裂必須達成真正的共識然後把討價還的結果寫進法律讓這成為國家共識政客和民眾才會信任整個民主的程序和授權反觀香港利益和權力集中在一方勢力手中而解放軍在香港的角色和埃及相比絕對是天淵之別而且 佔領中環的概念是以非暴力和不合作的運動為主軸與流血暴力的衝突是兩碼子的事要令社會真正穩定我們實在需要一個公平、公正、能充分代表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政治制度 所以就是說一個有真正的民選真正的反映到民意的一個有授權的政府 689就是沒有民眾的授權 沒錯我相信你去過埃及沒有我前一兩年出去開會經過埃及 在那裡旅遊一兩天我有很大的感受 接著我再去杜拜 這兩個地方我覺得簡直是一個後來我回來寫了一篇文章蘋果也在後面也有燈我寫杜拜與埃及是一個華麗和一個沉思一個文化景地的一個一個是超後現代的感覺一個是一個中東古國但是相當 貪污舞弊,周街都是垃圾。而且呢,如果大家,你可能未去過,有些人真的不知道,我未去到才知道原來呢,淨是開羅,有幾萬人,你知不知道在哪裡?香港的住劏房。你諗下一個國家。貧民區是怎樣的? 說真的我很少讀我自己的文章這篇真是兩年曾經的評我很大感受的因為我覺得埃及以往埃及給我的印象是文明和神秘但是可惜現在的腦中只有塞車、無禮、滿街垃圾最令我感到憤怒的是一個警察竟在金字塔旁小便 在在顯示埃及人民對人類文化遺產的興慕多麼痛心畢竟金字塔不應只屬於埃及人吧從車窗向外看除了通街垃圾之外最深刻的 是那些看來還未完成的樓房，其實只是人民要逃稅，發展商要慳錢，官員要貪污的合成品，大部份都是沒有裝修甚至沒有窗的單位，內裏的環境可想而知。這些樓房結合垃圾和灰塵，就是埃及首都開羅給我的印象。心想這些已經夠悲涼吧。 原來還有令我更難以想像的人間慘況呈現眼前，在路徑一排排簡陋的平房，原來就是墳地一大片。生的以上說過是住得怎樣，死的更不用提吧。而在墳地內竟然有人居住，大多是老人家，單單在開羅就估計有3萬人是與死人共住。這是什麼政府？ 相信就是一群短視和只求眼前利益的官員，不理民間疾苦、文明古國，如斯狀況，是不是令人唏噓呢？你作為一個過路的旅客都觀察到這麼多東西，住在那些人更加，你想想，要住在墳墓，即是在墳地，3萬人只是開羅，所以我看到，我寫在杜拜，黃金遍地， 欠缺的就是文化氣息，只有高樓與華麗，在埃及垃圾遍地，卻有遙遠的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在眺望、沉思。你想想，中東就是一個這樣的，令人很迷惘，一邊就華麗到不得了，所以埃及今次這件事令我挑起當日在埃及見到的景象，我覺得是 我將今日再將這篇杜拜與埃及，應該上網和你一起分享你當日的觀察。你會看到剛才我說的警察對著金字塔小解，那一刻真是令我震撼，你難以，我以為我們強國的旅客破壞這個人家的古蹟。 我覺得他們這些，如果這樣說，這些人更加值得我們批判。陀柱窗的警察，100米後就有臨時的廁所，100米他都懶得走。你就知道，其實一個地方，我們文明的地方，真正文明的地方，不只是民主那麼簡單，是一個國民的培育，一個政府的清廉。如果你說 貪污所以怎麼這麼影響社會呢？其實在這個世界有沒有進步呢？你剛才說得對，林伯，日本這樣，你說有沒有進步？當然沒有。如果一個社會，人類的文明是不斷不退，即是不進則退的，其實就是 我昨天也提出這個，不過大伯沒有興趣談下去，我覺得就是那個最討人憎的，就是說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所有的國民一起默哀，然後還要告訴別人，我們要對這些因為為國家犧牲，但他忘記了，這些人犧牲是因為你軍國主，你自己侵略別人，然後還要說我們默哀，我們要記掛他們，然後怎樣看將來，大哥 怎麼可以這樣去禮頑曲折？沒錯，所以今天講開幾個頭條，這個當然不是我們的主打，我們也不是國際，這些找一些專家。不過埃及這件事，我相信都有排講之餘，影響相當深遠。你記得茉莉花革命，現在革命 哇，你說茉莉花 很怕，立刻可能我們又有很多人騷擾我們的廣播，立刻聽不到，但是我們都要說的，因為我們都有些國際視野，這些要找李錦雄、輝哥這些國際視野環節裏面都可以講一下。其他的頭條，主流的頭條我們不會多講，不過都值得講，提一提，星島那份，星島那份你也有興趣。 辣椒細減辣，豁免慈善團體、立法會跨黨派達到共識，即減辣。很多時候我們吃辣沙，可不可以少辣？現在跟財爺說，你的辣椒可不可以少辣？原來都有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想辦法,問問阿通,吃不吃辣東西呢?是要小辣呢?還是避孕套是小鼻呢?避得少一點,可以漏的,可以生小孩,是不是這樣?阿通?這麼厲害,小辣對了,其他不對了,謝謝你啊,麻煩你。 早晨，時間早上8:30分，林伯有些意見，一會兒聽林伯發表先。好了，這份還有阿通阿龍，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告示打道過海，現時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陸中環方向排回維園樂橋位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樂灣仔，不錯，暫時兩邊都是未見車龍那隻，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中山紀念公園那邊，九龍區阿士居道過海就女童軍總會。 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去到油麻地停車場那邊,5月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思瑞出回九龍方向,世界花園,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回去浸大國際學院。是啦,消委會有個公佈,除了安全套,很多人都注意一下之外,這個汽車保護椅。 汽車安全椅,如果正面撞擊的時候,它的保護能力去到哪裡呢?快覺,其中它的測試了27種,有9款不合格,其實都很多,30多個有多個。它將兒童的安全椅和個駕駛人、駕駛駕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駛 但我覺得很奇怪的是看電視新聞引述消委會說用之前要洗一下它怎麼洗啊我真的不明白女人帶它洗啊 我真的不明白那些應該都不可以獨立拆出的嘛鎖住了除非我不知道那些這麼漂亮的品牌是不是可以像梳化這套去拉開來洗我不知道姨媽家私那些希望就是希望大佬現在又在說 避孕套的村東你是說姨媽家你是不是見到姨媽根不過我這樣說陳阿通在這裡今天又禮拜五我突然間想起小弟《Thank God It's Friday》 2011年我出了一本《靜海一聲笑》賣廣告出了 都十版到啦,都啊,這個冇買到啦。住到版啦。禮拜五講啊笑得唔得先。裡面呢就有好多笑話嘅,一則政治笑話呢就咁樣嘅。哦,點樣啊,點樣啊。大家可以聽聽。咁話當年呢,你知李光耀呢就 好鍾意撚化啲馬來啊,你知兩家兩都啊政治。我冇用整股呢。 我想重案組不會搞我的這個是廣東我怕你的L和N 我昨天在Facebook又說通了你拍一段片<笑> N 音和 L 音你都分不清，我經常都這些發音都很厲害，被我女兒疾的，他們讀英文難聽的，你知道年輕人，你不要暫亂過病，我繼續說你的政治笑話，等你星期五早上吃早餐開心一下，李光耀，你知道國宴請馬拉總理，頭一道菜白灼蝦，吃完蝦殼， 馬來西亞總理，喂，蝦殼當然扔，馬來西亞總理扔，有什麼，新加坡李光耀又不是的，蝦殼很有用，我就會放在工廠，拿去工廠加工，成為蝦片，就運給你們馬來西亞人吃，打到馬拉總理都受不了，被他過了一洞，吃到尾了，橙皮，又問橙皮怎麼樣，又問這橙皮在馬來西亞怎麼樣， 死仔啊，橙皮有什麼用啊，看看你怎麼，又是扔啦，當然最多就是做土壤肥料而已，李光耀說不是，我們又是工廠加工，你的橙乾好吃的嘛，算了算了，又是只給你馬拉人而已，這個新加坡總理回說的那些什麼 芒果乾，芒果乾，幾核突啊！幾核突啊！馬來西亞總理，豈有此理！俾你過兩棟，跟住諗諗下，喂，你哋新加坡人用完嗰啲避孕套點用㗎？李光耀話：喂，大佬，避孕套用完而家抌啦！馬來西亞總理話：唔係喎，我哋馬來西亞人用完啲避孕套， 進去工廠加工做香口膠運去給你新加坡的嘛，你不知道嗎？難怪新加坡不准賣香口膠了，從 此之後新加坡就禁食香口膠了，就是這樣，搞得厲害，為什麼你不笑大聲一點，已經是人心未笑了，不是說笑，國內那時候那些褲頭髮那些橡筋圈，真的被人檢查過，就是用那些用過的避孕套用來改裝，就包一條布帶 落去俾你扎头发啊阴公，直情香港啊，你系咪扎过之后，你而家啲头发变咗咁咧？系啦，胶胶地啦。好啦好啦，咁啊揸紧车各位吓，整紧记下，保持警觉，安全驾驶。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廉民。 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还声于民。店长心啊，我想买部收音机，可以收听 D100有咩好介绍啊？嗱，这个 HD Sense 就最啱你啦，功能 WiFi 上网 ，DAB Plus FM 数码收音机，高清音响质素，设有双响铰功能，可以利用 WiFi 收听外国电台，庆祝式显示屏幕。哇，好靓啊，贵唔贵啊？ 为了庆祝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周年纪念 ，HD Sense 原价 2850， 而家以优惠价 1580蚊发售， 大家快啲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或者喺 8月7号到8月15号 去沙田一田百货一田数码电脑节买啦， 数量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噶。 开心快活人，轻轻松松讲气功，嘉宾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 今天有梁寶恒師傅和我們聊聊天，一梁師傅我經常聽人說打工仔最怕的是荷包乾硬化，但今天我們不說這件事，第二件事，大家明白的事差不多。我們今天說一下脂肪肝，脂肪肝和我們一直說的物質流有關係，就是原來物質流在肝臟裡面累積，就會令肝塞了，照出來好像有些物質在塞了，從而有時發覺是不是跟脂肪有關係，有時脂肪肝是未必完全 100%有脂肪，只不過肝臟的物質塞在那裡，所以如果你說有脂肪肝的朋友，左閃右避，不喝那麼多或者不吃那麼多肥膩的東西，未必能夠幫助到，因為它本身已經塞了，沒錯，最重要就是肝要疏，肝的功能就是將我們食物裡面的毒素或者好的東西是分開的，有個所謂的分流作用的。 因為肝是將我們不要的東西吸了去，就然後夜晚放到大腸，我出來應該要的東西就排去身體不同的臟腑，如果肝臟是塞了的話，這個功能就沒有了，沒有了的話你就會出現了剛才我上一次說的，譬如好像是痛風的現象，所以肝是一定要疏的。那怎麼可以令到疏肝？原來練氣功就有個疏肝解鬱，疏肝的一種功能來的。所以我鼓勵大家如果有脂肪肝的朋友除了你減少物質的吸入之外你可以練氣功可以幫到手，原來疏肝這麼重要，這種疏肝是絕對健康的，大人小孩子都對的。想了解更多氣功的東西可以打這個電話 25668038 25668038，今天麻煩梁寶仁師傅。 開心快活人，輕輕鬆鬆講氣功， 由元氣治療學會特約贊助播出。 特首竟然將矛頭只是講粗口所以不恰當，但事件的本質他其實真的沒有處理過，是衝動了，前半節的衝動是合理的。特首很希望，因為他是教育的範疇，希望教育局提供一個最新、最全面的一個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早晨，林伯，早晨，各位。我們風波今天有些預告，香港電腦通訊節 2013呢就喺8月23至26號呢就有個通訊節的電腦，你知我哋啲D100自己一定對於呢啲通訊節呢就好有興趣，我哋而家呢就有俾機會大家呢，如果打電話嚟13100講出點樣為13100，即係我哋個直線聽個電話呢，咦 不是這個，是不是13100？你嚇我跳真是，我電話聽的，如果今天這一張被大班拿著讀，你沒有了，你拿著情堂證物，我想你去吃好還是早餐？這張情堂證物值錢，誰寫我不說了，你知道我很有口德的。 不過大班都大家都知道出面有多少人，今次最沒殺傷力的可能是Fanny，不過不要搞Fanny就對了。我們的屏幕打出去電話是對的。那個人一早拿進來放在那裡，跟著跟他說兩次，那個人呢，那我當然是對著來讀的啦，是吧？ 大家打來1838，你現在以為你在當打風間，因為當值的時候有很多以前我們商台的時候很多特別報拎進來，你一拎就要讀，可能會讀錯，講出為林老師打氣加油的說話的話，我們就選出5位自己有 即是講得好的那些，當然是每位有兩張入場券，即是總共10張給5個自己友來為林老師打氣的說話，9點鐘才可以打來，因為給一些時間去量度，有什麼理由怎樣撐林老師，不過有些我們的D100一定很厲害，因為他炒回立即在Facebook時期打過，立即打上來就行。當然13100是可以 除了留言和林老師打氣拿回一張電腦通訊節都可以打來進入我們今天的主打，林伯，喂林老師重案組查林老師，這個就是繼特首下令教統局教育局交報告之後追殺再升級，這個就是蘋果的頭條，其他頭條今天我都 都沒什麼心機說了，坦白說明報說那些什麼漏電、什麼鬼什麼插電器、東方那段我覺得都不是不值得提，不過罵完就算了，說幾句。東方就是地政署檢驗隨便那些樹，令到義工骨牌塌樹，有幾棵樹塌樹就打到喉嚨，有一位中年的義工現在就命危。 我跟你撐一下對台，我覺得消委會說安全套就安全，我想問你每人用安全套人多還是用手機充電人多，手機也要充電的，你不是都用安全套的嗎？ 你看看是甚麼年紀的人，想法。所以你問我也好，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去探討充電器的安全是值得讚的。當然，所以這樣說，也有時不是每天誰多誰少，因為 因為可能開心地搞出人命，但是那種搞出人命可能是開心地搞出人命，所以這樣說也好，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去探討充電器的安全是值得讚的。這樣當然這個當然，所以你剛才的問題，由青元晏就會回答你，等阿通、尤青元那些鬼鬼祟祟，跟你大家回答你的問題。所以今天這些頭條其他的算了，放下了好嗎，我們進入這個從因為今天除了說的頭條，剛才你都說幾篇明報的論壇文是跟我們最近的政治的生態息息相關，我們都可以花些時間去探討。首先我就想大家自己有給一些料，我雖然作為律師很多年，重案組我跟相信跟很多人一樣，從名字一看就知道這當然是查重案的，對吧？但是今天你聽到官台 在這個新聞天地，而我們都有用，雖然有人禁制你，台長，但我們正在用。謝偉俊作為律師，謝偉俊做過大律師，除了做完大律師之後，轉回做事務律師，他竟然說大家不要聽到重案組就怕，就說一定是很大件事， 重案組就是名字就是這樣，周鵬、彭州，又或者剛才寫這段文給我的人，我不說誰了，查一查或者查一查謝偉俊，叩叩他，又或者用剛才那段在新聞天地訪問他，那段真的很值得大家探討，因為他作為一個律師又是一個立法會議員，他竟然說 大家不要受到重案組這三個字影響，可能說粗口去到被人投訴，可能都是重案組開file。我覺得我們這一百臥虎藏龍，如果你是退休的，不論是警司、總督察、督察或者是普通的警員退休，又或者現在現役， 你可以掩著嘴，究竟重案組做什麼？你知不知道重案組做什麼？重案組英文叫Serious Crime，重案組，粗口屬不屬於？如果有人粗口罵他，我們剛才說什麼？懶手小菜，竟然說重案組走進你的餐廳，哇，有個懶手小菜，不行，查一查你。 你怕不怕呢？是不是要重案組做呢？你這個督應做警務處長，他怎麼解釋那怎麼知道？這樣不行的，重案組商業犯罪OK，例如有組織的罪案調查科，大佬說明有組織，難道沒有組織的又給你這個OK做？不可能的，每一個名稱，每一個組別 每一個都有職能，所以梁美芬我就不怪他，雖然都是律師，但是教很多法律系的學生，在大學裡我其實是如鳳柱讚他，梁美芬我又不怪他，因為梁美芬很喜歡講笑。今天去大公報的論壇，他又會可能會講笑，因為大公報今天有個論壇，話時話 梁美芬將會出席，講關於這個 最近警隊或者粗口如何辱罵警隊，劉達強說不去了，因為有很多政治人物會參與的，這是政治活動，這個人也叫做港人。旺角台下，原來沒有，我知道了，他覺得長毛、大舊。 那些不是政治人物，那些散仔，那些叫做蛋散，在警察來，那些蛋散不是政治人物，所以那天就不是政治活動。現在這次不是了，梁美芬這些不是蛋散，這是蛋撻，很好吃的，他們是政治人物，所以劉達強就說我不去了。這些就是你會見到現在的是非黑白，所以呢 各位報料之友，如果你知道警方警重案組，最好就直接知道重。有時如果你問打去警務處相關的發言人，如果你問他，就算他今天肯接受我們訪問，他當然是傻官腔，跟謝偉俊說話可能都不相伯仲都不出奇。所以我們省回林伯，無謂在這些問題上找官腔的人來耍。 我覺得我們D100卧虎藏最好，打來每次你看看現代書院有沒有同學打來報料，毛孟靜說過一次恐嚇，他說幾句，然後毛孟靜都被人恐嚇了，然後有個退休的警務人員打來，說出那位涉嫌恐嚇毛孟靜 尊貴立法會議員那位龐警司是叫做癡線龐，你就知道我們D100一開咪，很多人，很多斯洛頓的，原來香港人，可能有很多，你如果你很多萬寧，斯洛頓，你究竟如果你做過重案組，我真的很想知道內幕裡面重案組查什麼案，會不會查林老師呢？這一宗也有另一個奇怪的，林伯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去投訴一個另一個人是說阻差辦公，這樣的呢？阻差辦公不是由差人自己本身去看現場他有沒有阻礙我辦公，這樣的呢？那天林老師你知道，這樣的情況竟然現在今天頭條警方 因應有市民指控林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將案件聲呢自從案組跟進，你以為是很複雜的罪行嗎？你不是商業犯罪到要在電腦上抄一些資料出來，你去告訴警方說涉嫌有人是有一些嚴重的罪行或者複雜的罪行，我要告訴警察。你現在大佬一個人的行為不檢和阻差辦公，你如果告訴我當日有幾個督察級的人 加上18個又有沙展又有散仔，竟然都不覺得是有事，要有一個平民百姓還要在電腦上網看YouTube看到，然後呢 就才去舉報，糟了！ 警方不是經常說在YouTube上看到的東西 要找個攝影師去作證，糟了！現在追查拍攝的，糟了！ 我想警方又要好像廉署那樣要出 warrant 要上法庭申請， 誰拍的在YouTube上抄回IP service provider 上去那裏抄，拿回原版的下來，糟了，這次牽連大波了，這次大禍了，這次又教識我們，不要以為自己的身份可以是匿藏的， 是在哪裏上載哪個電腦上載全部查到的，一查到糟了，這次又要是不是要上去拿原裝正版，又要了，要拿竹本，要拿竹本啊大哥，因為如果不拿竹本呢，今天那個陳莊勤在明報寫一陣間，大家拜讀拜讀一下，他解釋了一輪為什麼要拿竹本啊，這樣那樣，但他又沒有分析到，喂大哥啊， 你現在劉夢熊那件事据我们理解当然你说如果廉政公署有两个原因就是你已经杀到身了准备上court了要情堂正宫了第二你有些事我们可能没有的当然他可能说好像陈庄勤说的怎知道你商台有没有cut的那个直播节目来的不过如果你阴谋论想说什么都可以说但是我都说刘梦熊自己认为 當事人之餘的受害者我真的不太記得了死了保護他可能是保護他所以請大家如果你知道重案組查什麼還有為什麼阻差辦公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都竟然可以要由人去舉報你才做如果你當時是不是即是說 我真的沒試過但當然警務處怎樣去指派人力資源怎樣去跟進又關你事當然不是不關我事這個是公眾利益以及他用公帑殺雞就焉用牛刀我又覺得一定關我們事你說粗口語及所謂的公眾行為不檢你當時警方如果這個人的投訴者投訴成立突顯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你當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處理這班警員是無能是失職 判斷失誤判斷失誤可以死人即是你警方不是當然人不是聖人你警方都可能會出錯如果你是這樣請大家都要投訴這幾個警察我不是不知道你不要扣我帽子我沒有說立刻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這個第二就是現在這個是政治的檢控或政治的調查重案組出到用還要找個中年男子走去投訴這次屬於是很高調的跟進上次很低調過一整年才抓人當日陳玉峰就低調通緝 這個就高調調查在這個一哥底下都多事搞會不會整年都找不到林老師呢不會我在這裡利益申報我現在代表了林老師你知道林老師被恐嚇交了給大埔的不是重案組的大埔調查隊 林老師就跟我說我很害怕入警察館因為我被警察罵又說要我道歉我怎知道有沒有進去林老師只說道歉都道歉不斷按頭認錯都沒落口供不想進去大埔警察館我說絕對公民教育讓D100之友聽到 被調查的是嫌疑犯當然你沒什麼選擇，但如果你是協助調查的投訴人的話，你絕對可以選擇要求警方去到你一個比較安全、你比較舒服的地方去錄口供。所以今天兩點半林老師就會來到我律師樓，我寫字樓，大埔警隊相當合作，這裏值得一讚，他們由大埔出到來中環，我律師樓就讓林老師 安靜地落口供，我們交出新聞，一會兒再說。部門幫你買的嘛，這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9:02，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到蓋，現時西濃基中心。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這聲音還這邊很遠，去到北角碼頭那邊又怎樣呢？是不是因為落雨濕濕，車全部收慢，這樣是好，安全守則。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加上落灣仔，兩邊就車多的，隨時要間風那隻。西區方面，干諾道西 天橋下中環，這邊排到中山紀念公園。九龍區公主道過海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就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去到果欄，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龍尾康莊道橋底。 新界區思瑞出回九龍方向隔田村，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到浸大國際學院。重案組就查港粗口， 聽起來真是很好笑，但想深一層，689打壓言論自由又再升級了，大家都明白了，或者這樣，小弟僅有以前警隊的知識。 重案組是，真的你做重案組沒有，還是做重案組的無間道臥底未呢？其實重案組案件通常做些什麼呢？可能牽涉一些案件裡面有某大數目的金錢上的事，假設可能有單爆格。 我亂說，數目現在真的這麼久不知道，假設平時一般是20萬，就是區裡面的刑事調查 假設升級到80萬或100萬，能交給重案組，或者再大型一點的，亦都有個總區重案組去處理。當然，剛才的數目是假設，是這樣。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嚴重的案件，包括謀殺、殺人的案件，另外一些就牽涉警務人員犯案的案件，要留意犯案的案件。 即是警務人員犯案，不是牽涉與警務人員有關的案。沒錯，兩件事，一般襲警絕對不會找重案組。 即是說這個市民的投訴，現在可能引發到警務處，阿秃鷹覺得可能他前線的同事或者當日的指揮官 有犯過失，即是說矛頭根本不是針對鄭家富的當事人。林老師，林伯你可能發夢都早一點了，現在才9:05，你這麼快醒完又再睡了？你認為一哥會這樣想嗎？會不會啊？ 一起睡覺發夢吧，沒可能的，大哥天方加個夜談，我們不要阻止通哥這個臥底再說話給我們聽。主要都是這樣的案件，例如上次幾年前發生在旺角警署 CID向女報案人 非禮甚至強姦，這些這麼嚴重就交給重案組了。其實真的看不出為何說粗口，重案組做，林伯剛才當然是狡猾，合理推測，這個合理推測就是在現在這個荒謬的政府都需要想想，因為真的荒謬。 我們要用荒謬以及逆向思維去想想這個政府的想法，所以可能他說這句粗口 WTF 重得很重，比起什麼撚化、撚手小菜更重，要找重案組，英文粗口吧，教授提醒我們，包括這個才子都說 WTF 不是這樣的意思，不是針對那些某個人，是說哇這麼和啊，你劈你是這樣的意思，這些就不用教授或者不用才子都懂的， 想法都應該有本書給我們看過， 讀書的時候我就不懂，如果懂我就第一天就篤爆他了。 沒有人出來篤爆直至教授在《信報》寫文章哦原來是這樣我們那天都說了有WTO的弟弟我十級我都這樣說的有什麼大不了是吧 大佬是不是WC呢好了待會兒再討論你的鏡頭也挺爛的大班不在你就鬆毛鬆翼沒辦法因為拍著阿青哥多下午做節目一定要搞這些好了不要阻礙我們聽聽眾電話我們自己有1831138好的歡迎大家打來好駕駛車各位也要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彈公義浩連敏 特首竟然將矛頭只是說粗口所以不恰當但事件的本質其實真是沒有處理過是衝動了的前半節的衝動是合理的特首很希望因為它是教育的範疇希望教育局提供一個最新、最全面的一個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9點10分9點2林伯早晨9點多不是這樣說的所以我停一停剛才9點10分今天是8月16日又過了半個月8月 德哥就照我們再說一次宣傳一下就說電腦節入場券自己有來了我們又可以五個自己有如果你打上來1831138說得好我們就會送每人有兩張入場券就給大家進去電腦節打電話來跟林老師打氣我們9點半才選5個說得最好的我想林老師都會聽到的 重案組就一定是很嚴重的這真是匪夷所思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根據阿通我們自己有說要是就牽涉大量的金錢刑事案件要是就牽涉殺人放火那類要是就警務人員本身可能的刑事罪行難道被你說中想白一哥覺得當日那幾個警察是不是不夠果斷 叫你踏他了紀律處分竟然你都不踏林老師竟然放過他即是找重案組查查那幾個警員先是不是這樣發夢都沒那麼早我們現在早上9點12分所以當然有幾位包括工黨的何秀蘭他都是保安事務委員會他說梁振英本身有沒有說過粗口 如果他的支持者都用流利粗口撐場又怎麼計算呢 又或者這句我講的 當日你說YouTube上面都有一條很瘋傳的 聲帶或者影片那個穿著軍裝的阿Sir找粗口來罵平民百姓那又怎麼計算 這個真的要重案組一併處理這個真是根據阿通則例不是警隊則通例這個不是司長常所說的話廉署當然鼓勵大家去舉報有時候可能投訴的是A案 有法阻查BCD的嘛，所以警隊通例加上阿通則例，如果那個阿Sir涉嫌找粗口就罵香港市民的話，根據這個重案組其中一樣是要調查警隊相關犯事，就要由重案組負責，麻煩重案組都要立案。 所以大家各位自己有，你如果聽到你又在YouTube看到好像那位59歲的中年男子就去投訴林老師一樣，你不如就去投訴那位阿Sir，那個Sir應該有號碼，拍到的，直接上去又去警署投訴那位阿Sir，這個就絕對需要了，否則你怎能夠公正去做呢？ 毛孟靜又被恐嚇，毛孟靜恐嚇是誰去做呢？林伯你知道嗎？有退休警官表示，警區的刑事調查隊叫DIT，警區的重案組就DCS，以及總區的重案組就RCU，沒有硬性規定負責調查哪一類案件。 一般而言会考虑案件的性质、案情的复杂度、涉及的人身损伤和财物多寡是否重复发生、案件覆盖范围等因素。这个也很重要，一般而言DIT就是刑事调查，会负责案情较简单的刑事案件。 DCS 负责案件相对较复杂和严重涉及财物和人身损伤，当涉及严重人命损伤和牵涉到财物数量较大，或没有即时破案迹象，如未发现目标嫌疑人物，又或者案件性质轻微但牵涉多个警区，便交由 RCU负责。 即是说重案组和总区重案组牵涉的都是一些 是相对较严重、有损伤、有牵涉财量数量较大，以及未发现目标嫌疑人物。这几个因素，你现在听到，你的说法，我又看到另一个说法。这个不是我的说法，有个退休警官和警员。他不扬名，我找一个扬名出来。这个叫做是 警察援助级协会主席陈祖光，他的说法就是说， 对于反对派质疑警方将案件交给重案组跟进是小题大做， 陈Sir就说， 警方处理适当的，不存在偏私。而且解释他的说法，市民一向对重案组的职能有误解，包括你郑家富，包括林伯，也包括阿通。他就跟着这样说，你们以为但凡重案组经手案件例必严重， 其实重案组的英文名叫做Regional/District Crime Unit，他负责处理任何较严重、复杂或者敏感的案件，因此除重案组外，亦都会接手不同的案件。他又补充了，任何牵涉到警方或者警员在内的案件，一般都会交给 重案组的专案小组跟进，以集中资源处理。这个又是跟我们上了一个通识的。当然，不过整体而言，重案组刚才你说的那位阿Sir，以及这个不开名的退休警官都是说比较严重，可能牵涉一些 目标人物是未找到，牵涉很多区，你在林老师这个身上找不找到呢？现在我们接通有一位郑伯打来，有些事情要说。郑先生，你以什么身份？早晨。早晨，郑伯。原来你就是郑京汉。郑先生，你以什么身份？如果不是，第二天我调你去做这个阿托，跟这个阿清合作。我告诉你，立牌。我讲一讲，因为我 在監警會曾經就這個問題提出，沒錯，你要講這個身份出來。當時高級助理警務處長就回應了我，他說其實重案組，正如剛才你讀的那個信息一樣， 陳祖光， 他就說衰就衰在 亦錯了中文名，重案組其實分開一些雜案，一些叫重案組，重案組等於CID的，查一些比較複雜一點或者高調的案件，我為什麼問呢，當時我經常問為什麼那些跌槍門那些由找重案組上門拉你阿婆，他就這樣回答我，這個其實是之前已經有質詢過的。 但問題就是他身邊大家說沒有說，他就說其實譯錯了名字，我幫你譯，好啊，那你怎麼譯呢？這個Regional District Crime Unit怎麼譯呢？就是地區刑事調查組，不講完了。其實這次林老師如果用他們的標準，找刑事調查調查，這個又科研調查，即是 歸類到因為這個較高調，即是high profile案件，他找所謂重案組去查都無可厚非，敏感的嘛，拉跌跌槍跌下來，他都你看報紙看過的，不找重案組上門拉人，有時示威那些你記得啦，那些上門那些他說有低調高調的嘛，有些不是示威那些。 又不是又找重案組去拉人，其實他的名字他自己認的最終他是有問題的中文譯名，英文譯名沒有serious crime這個字，因為我跟他爭論就說重案組應該serious crime，他說沒有什麼叫serious crime，但是他警區重案組的簡寫是DCS， 那個S是for什麼的？ 我S我都不知道，是District Crime service吧，唔會冇可能，section啊嘛，S係section咯，我估計係啦。不過咁喎，嗱，無孟靜，我知道，但係咧，嗱，無孟靜被恐嚇咧，都係只係DIT跟進。嗱，如果你話。 你話係因為DIT 即係普通嘅刑事調查隊啦。DIT 我唔知，佢係叫刑事調查隊咯，係咪啊？我諗係 district 嘅 I 我唔知 for 咩。investigation 咁 T 係咩 ？unit 咯。 T 啊，大佬。 T 係咩？咪係咯。T 係咩？咪你係監警會委員喎，大佬。 我諗你上網睇睇會好啲嘅。investigation team， 你唔好信報紙啊，信報紙會死嘅。team 咯，係啊。係 team，investigation team， 係我記得啦。 我喺監警會向呢個退休嘅鄧厚光質詢嘅，明白嘅。你其實喺邊度打嚟嘅咧？我咪睇唔到你嘅辦公室，你翻咗嚟未啊？過去亦都有呢啲咧，好雞毛蒜皮啲嘢交俾重案組。 好啦，嗱，阿井伯，即係你係時常喺我哋呢個即係節目度打嚟嘅，你相當有呢個分析嘅能力嘅。你可唔可以講完你嘅事實嘅根據，係從你分析了解下？ 林老師由重案組調查，毛孟靜被恐嚇就這個普通的刑事調查隊調查，你覺得警隊有沒有一個政治的意味成分在裡面呢？鄭伯， 你要我分析嘛？當然啦，大哥，你最厲害就是這樣，你經常打你，我覺得如果這樣分組法呢， 以及分類法找重案組查林老師，所謂重案組他查我覺得就無可厚非的，如果根據一般的做法，我們未必需要同意的，但你說找DIT去查毛孟靜，如果根據全香港最多人聽的節目叫做《十級自由風》，當日有個退休的，我相信都很高級的。你再說過，你剛才可能跟事實未必 即是符合的，我分析的嘛，我分析的嘛，不是最多人聽，最多人打電話來的嘛，最多人打來未必是最多人聽，我們尊重我們聽眾，行不行呢？打電話進來都未講完，你又暫亂，我們有對話的嘛，跟那些打電話進來，你做什麼？你嘴客氣，你怕你多人聽過這個風波，你想哪裡？不是，想放在旁邊，你阿井伯你的聲音這麼像鄭兼漢的，為什麼？ 我就是鄭兼漢的大佬，鄭家富的老闆，請繼續，語無倫次。鄭兼漢大佬就年紀大一點，可以生得出鄭家富，就不用打題。 請你繼續，那怎麼辦呢？ 那個叫P Sir嘛，P Sir，是的。 都分析了，可能警方一早知道誰做的，黐線佬做的，找個簡單的，簡簡單單上門拘捕就行了，不用查的。哦，這樣？他痛一天了，那個黏線什麼？那個黏線什麼？黏線旁。黏線旁。可能打來，如果未退休，可能是他負責的，他就可以帶人打。但如果這個黏線是警隊的成員，是警隊成員怎麼辦？ 那麼應該同樣地找個其實我覺得你問我個人意見，我覺得如果從公關角度去看，就應該牽涉到立法會議員，high profile一定應該有，這個就應該是的，不正話你開玩笑的，當然不對，你問一些媽媽是不是女人的問題，通常我們都要有沒有飛蘿。 你又問什麼話？你又不是支持他，還是說查得對，請你再打電話來排隊隊。分組案組去查嘛，答了問題。現在人家派票是為林老師打氣加油的，大吉利是你打來的，衝我組。大家副撐，要不要怕？你怕我。這樣，出面我們一大堆評判出面。 我先說一句，我告訴你票呢， 不要以為只是入場券，今年電腦節那個入場券就賣30元，是入去有贈品送的，是啊，超過30元的，好東西來的，電子產品的，我們又一次證明這個人，這是一隻鬍子的老友，這個鬍子的粉絲來的，他給我整白，這個整白，他不太好，這些公開的秘密，告訴所有人，阻礙你了，拜拜了，你都知道我們，阻礙了你，你亂說，不要說主持人，拜拜了，很走不送，真是這個鄭伯。 鄭伯作為監警會，我又覺得，我們是失職，今天鄭伯上了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問他，是啊，要不要再打給他呢？唉，真是，還是你已經以昨天已經問了，其實昨天他坐你上下的位置，說出說我要參選，我要選特首，我眼睛都大了，因為你知道他平時就說笑，你不給我 2017出來選的，你不給我，即是說我可能在考慮，他正式未決定的，他正式就說我2017年就會選特首，那些語氣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play出來找不到？你不要累他，你害他還是幫他呢？究竟林伯你現在，如果鄭經翰，因為這個台經常說真話，好，他昨天進來的原因，那五至十分鐘主要就是因為 我收到被委託，律師身份又被委託你們那封信是寫給你的，其實 Mr. Peter Lam 你作為台長，律政署告D100，就說我們用了這個新聞不天地，就要我們七日內最快，最快就是你最好就不要再播了，否則出禁制令。那他今早還在播嗎？ 他說不能示弱，當然要支持，碰大欺小，碰大欺小，他進來本來是說這件事，誰知毛孟靜今天新聞都賣光了，其實昨天記者都找我，我就說你找當事人鄭經翰，因為我不知道他接下來會說什麼，不能代表他。 不是授權代表嗎？我不是授權這件事嘛，大佬，我不是他參選的經理人嘛，大佬，如果是，那不是，不一定要有經理人才說意圖是準備宣佈參選，有很多時候宣佈參選的人可能班底都未開始的，你知道林伯一定是政務司司長的第一個人選，他都未找你，他可能現在在想 不過已經決定了，現在問題是他參選，因為毛孟靜就問他，不如你2016年叫我和鄭經翰先生參選立法會，大班就斬釘截鐵，我們2017年參選特首。 事情就是這樣來的，所以今天的報章你作為一個專業的法律界的人士，作為一個專業的主持人，你判斷當日 這個姓鄭的男士，即是昨天而已，昨天的男士，60幾歲的男士，他所聲稱的說話是開玩笑還是認真，是有可能還是沒可能，我除了隨耳筒回答你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很重要，如果你問我，我昨天得到的訊息，他比起過去有點疑是開玩笑式或者換票式的 感覺是多了幾錢認真與肉緊，這個你從政治的角度去分析，我們今天的政治評論，所以你看到一些網上，這件事應該由熱血新聞那裡引發，再引發多些人討論，當然記者昨天聽到D100一直在這樣說，打來找我們，我們跟著他說網上瘋傳了，我又覺得他，我相信他給我的感覺是很認真考慮，所以我才睜大雙眼提一提他，以後就算了，選舉經費，接著他就再 開換票息怎樣用得完2000萬，我說你D100逐秒跟你計，你不要以為D100沒有人聽，可能D100你這個平台就成為了你參選經費裏面要計的了，網台計不計啊，網台計不計啊，你知道網台都是商業運作，所以我們社企來的，但是大家 省點洗咯，希望，通，昨天我也有聽十級自由風啊，是不是很興奮呢？我立刻想到，想著自己一定是做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假假地都有，不是保安局局長啦，說了有些專業知識，真是，好了，麻煩手足，D100，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民，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時間早晨，時間早上9:30跟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早前在東區海底隧道向九龍方向，近側如涌入口位快線有種交通意外，現時車龍排到哪裡呢？西灣河、李景灣那邊。另外看看太子道西向九龍城方向，近荔枝角道慢線有種交通意外，龍尾後面的通州街，受到意外的影響， 麗橋落回太子道比較車多，車龍在後面富昌村的橋面，駛車各位也是忍讓多一陣，麻煩。 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道過海，車龍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龍尾排到城市花園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繼續在管道口，隨時要間風，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車龍沒什麼閃，仍然閃著在中山紀念公園，影響到西隧向中環，出口位車多的。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到果欄，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是車多的。新界區私隧出九龍方向，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龍排到石門迴旋處那邊。 天氣報告現時溫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41%，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10至40，屬於輕微至中等，路邊監測站45至80，屬於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密雲間中有雨，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清勁和有時疾勁的偏南風， 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關於這宗重案組查老師的案件，剛才我收到一點內部警隊消息， 厲害厲害厲害， 不要說了， 大班不到你，輪到你爆料。 不知道是尿還是笑料，話說為什麼會找重案組的查，其實這些案件一般你開了刑事法就刑事調查隊，俗稱是CID的查。文書就說因為這樣，因為CID是分鄰間的更分，通常分開三更ABC，即是祖宗爺，跟一般軍裝警務人員分別不大，因為不方便。 最怕就可能去黃昏中間接對這宗案件，就是查老師丹。 但如果日頭你找他或者晚上找他又不方便找回聯絡的，可能在睡覺，都不頂。這樣就於是就交給重案組查啦。純粹你說小道八卦也好，怎樣也好，參考一下。你可不可以透露少少這個消息，哪裡來的呢？不行的，報紙。透露少少啊，這些案件啊，你一笑置之啊，大哥。不說了。 真是很尷尬，交給重案組這個真是糟糕，這個當笑料了，其他不方便說那麼多了，好像大班說不方便說那麼多了，留下次再宣佈。那你去做運輸局局長就行了，保安局局長沒有你份。我以為這麼堅料還不清楚坐正，交付過你可能律政司司長了，不要說這些，現在看看這個數目通過。 你讀了這些數字，很棒，真是漂亮。這個我們OCLP，不是重案組那些，是愛與和平，簡稱佔中，OCLP HK的Night，現在去到 33,333,哇，差兩個就生生生生，全三啊，好似啲善款數字咁啊。另外一個啊，阿青哥話齋，幫黨出聲啊，幫黨出聲嗰個呢就9,366啦。咩話？一萬都未過啊？ 係啊，咩話？唔係啦，三碌碌啊， 即係咩嚟㗎啦？三碌碌，唉，幫黨出聲，唉， 喂，即係爭成24,000個，係啊，20,000幾個。 我們就3萬3,人家周庸說一時間落後，人家準備跟你練個10萬，即是龜兔賽跑。兩位大班和林伯，你們應該48小時前 差不多，我們現在計一計，差不多，現在33,000多，當時原本是5,000多，5,000多，你當5,000，當5,000，22,000就巡48小時，其實進度是慢了一點，通常都是這樣，每小時大概是600個人，沒有600個like 那就要大家加把勁，沒錯，希望保持每小時1,000個，那就10萬真是可期，那就很厲害了，相信這個數字會飆多的，因為可能海外的朋友晚上聽重溫的時候就給我們一個like，應該是給佔中的like。好了，駕駛車各位都要謹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廉民。 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Voice of the People，还声于民。 开心快活人，发现开心研究所。 今天發在生由不是梁繼章開始講，是由發在生的見證人鄭啟達開始講先。為什麼呢？今天我有問題想問梁繼章，因為剛才我們上來D100之前，黃先生Lily給了個電話，我去一首歌給我聽，我一聽呢，原來是你唱，是你作曲，你填詞的。那就關於生頭髮，為什麼你有這樣而發作這首歌是關於生頭髮發在生的療程呢？ 其實歌曲都代表了一個人的心境或者他那種感情的宣示。那我相信全香港不僅止我，很多譬如說 对头发、头皮、头发嘅多少有烦恼嘅人咧，可能都会对只歌咧有一啲嘅感受嘅，即系话啊，点解无端端拣到我系要越嚟越少头发咧？冇咗头发之后，咁你落唔落啲人就攞嚟做笑柄？咁你有冇谂我感受咧？咁我相信咧呢只歌咧唔仅仅代表我嘅，代表好多希望发再生嘅朋友们咧嘅心声咯。嗱，咁啊呢首歌曲咧，其实都作为一种咧，你知艺术咧，咁可能都系夸张啲嘅，或者即系将里面嘅感情又再成100倍咁样，但系都系代表一种真正嘅感觉，希望头发能够再生。好多时人哋都话，头发甩咗就唔会再生噶啦，就好似牙咁，系咪？哦，原来咧喺呢个发再生嘅带领之下咧，我进入咗另外一世界，知道咧原来喺适当嘅疗程之后咧，头发系会有再生嘅机会嘅。咁啊，当然咧自己都配合啦，系嘛？阿 Lily 其实咧客人要点样配合咧吓？ 每一个客上嚟咧，佢都系想咧，即系第一时间生到头发嘅。佢一定会问啊，我要几耐啊，要乜嘢？其实生头发咧系客人同我两个人做紧同一件事嘅，大家都会辛苦噶。 即系唔好你紧张，佢又唔紧张，嚟一次又唔嚟一次咁样。 系啦， 冇错啦。好啦，咁啊呢一个发再生咧，而家送出免费详细头皮头发嘅检测，送旅行装、洗发露。另外 D100 自己有优惠疗程噶，可以打呢个电话2787-2998 2787-2998登记。 开心快活人发现开心研究所由希经发再生赞助播出。 特首竟然就将个矛头净系讲粗口，所以唔恰当。咁但件事嘅本质咧，佢其实真系冇处理过， 系冲动咗嘅，即系前半节嘅冲动系合理嘅。 特首好希望咧，因为佢系教育嘅范畴，希望教育局咧系提供一个咧系最新、系最全面嘅一个报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9:40，系啦，林伯， 阿家富嗱，我就睇到星岛咧嗰个系报道咁样讲噶， 系啊， 咁佢就话呢位退署名退休警司庞卫龙咧，嗰封信咧就系、是、发俾阿。毛孟靜啦， 系啦。 咁啊 ，Miss Mo 就话咧，系啊，令佢觉得呢封信咧，就个语调又好得戚。咁就系话，我而家系吓你啊，你奈我可咩何咧？ 系啊，系啊， 系咪？你有睇封信嚟？ 有嗰日十级，佢啱啱喺度做嘉宾主持。 咁嗱，头先你又提到封信，咁我就噏咗四个字，就店大欺小。 店大欺小。 咁究竟广播处俾我嗰封信？语气系咪好得戚？ 哇，嗰封信 嘅成分咧， 唔单止系广播处，其实系广播，即系广播处咧， 定系代表特区政府咧？封信系吓， 系用呢个律政处，因为律政处系即系所有政府嘅即系御用律师啦。 系 咁啊，好多时你呢啲咁嘅问题咧，即系任何当事人嚟到我写字楼啊，喂。呢封咁嘅啊，我哋叫 demand letter 啦，又或者系即系 letter before action， 即系临告你之前嘅，梗系整封信咧，个个都会第一个反应，喂，佢咪恐吓我啊， 是不是 大佬， 当时公开请你俾一个专业嘅意见我啦， 咁样，即系作为律师咧，要通知话啲大家听咧，凡系呢啲有法律行动之前咧，必须有一封咁样嘅信件，就要求要做一啲嘢，你唔做就告你，咁呢个咧系一个 喂，但系告我唔一定成立噶嘛，嗱， 系咁啊，梗系啦， 通 讯局 都通讯局都告我噶， 所以咧， 佢都系话咧，喂，当日你乜乜乜咁啊，叫我冇做，我冇理佢， 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法律上边一个即系 程序嚟啫， 程序，咁当然任何。如果讲恐吓咧，即系有几个元素嘅，最重要嘅元素当然就系你有冇感受到身心或者安全啊，有啲咩嘅人生安全有啲咩影响，咁呢个先即系构成其中即系恐吓里边一个重要嘅元素。咁啊，当然咧，你话喂呢啲咁嘅法律嘅律师信咧，我身心都受创，但系身心受创同人生安全恐吓，例如好似毛孟静呢啲咁嘅信，嗰封。佢信佢真系俾我睇过咧，就真系好嚣张嘅，甚至话咧用30,000个警员嚟招呼你，类似咁样嘅信件。咁呢啲咧系令到人好担心嘅，同埋咧，哇！以我30几年做即系警官嘅经验，想起你毛孟静嘅底，a piece of cake 啊，佢用英文， 即系中英夹杂嗰种， 系啦，中英夹杂。 好反映到香港文化嘅， 系啦。 外面的同事再提我們一定要自己有才打得來不要是有打來有所以為什麼我們呼籲人們盡快做自己有有人有原因的其實自己有很多優惠例如今天提到大班打來這個電腦節不是30元一張那麼簡單入到去有很多東西還有很多東西送 所以自己有我們有很多優惠一直我們同事很忙外面在聽第一要核實第二要聽他講得好我們的評審團也很忙我們的評審員相當專業雖然寫進來可能有少少錯不過都很專業未接進來之前剛才我們講過明報有幾篇文章我想引述這個阮紀宏這個明報要文鬥不要武鬥你知阮紀宏這些是自己有他們的自己有一直說給人有印象就是這些泛民只懂得武鬥你看現在我們周庸卿鄭赤炎卿何樂生教授發出一個 邦邦香港出聲是你加下去的嚇親我真的大哥有時都要有些娛樂性做人很悶因為陰光都說星期五阮紀宏和這幾個大哥契了契哥契弟全部一班人家族跟大班是這個 他們就是民鬥反威脅以武鬥方式爭取目的的人即是說戴耀廷但他有沒有說到他這段真的很奇怪香港已經徹底分化各種意見都有市場 難以達成任何共識,奢微的紛爭都會引起各方怒吵的人士惡言相向,小小的火花都會引起暴力對抗,旺角街頭和天水圍日前發生的衝突,只是罪惡,喂,這個罪惡,為什麼建制中人不講清楚,旺角街頭為什麼有這個衝突,就是因為你警方的偏頗執法, 將那些清關會圍著法輪功的合法請願,蒙頭髮圍這個banner,令到林老師覺得義憤, 來講句WTF, 說你警察為什麼不執法, 你不去寫。 那件事發生了整個星期都沒有事發生過,是直至到家長聯會及你這個退休前的警官說, 我不得不出來不得了接著天水圍你的警方看到那些金毛蒙面來對反對政府那些人拳打腳踢都不會立即執法這些還不是武鬥現在是無力地摧殘香港核心價值袁紀宏麻煩你醒來張先生電話 張先生,自己有,你有什麼為林老師打氣,請說。早晨,我也是老師來的,我也是小學老師。好啊,張Sir。阿林伯和家父兄。是,你好。和林老師說一句,無畏無懼,繼續向前,我們一定會支持你。無畏無懼,繼續向前,我們一定會支持你。張老師,阿張Sir,你是小學老師,是不是? 跟你說多幾句對於林老師現在的處境你覺得在你們一定有不少的同事朋友都是這個圈子同業怎樣看這件事呢因為放暑假比較少跟同事聯絡不過私底下有很多朋友 都看這件事的時候,覺得林老師是有做錯,不過他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就是知錯能改他已經認錯但是我們心痛的一件事尤其是今早我自己吃早餐看著蘋果的報紙的時候差點眼淚都流出來為什麼一個憑良心做事的老師香港政府要用到重案組去打壓他這件事令到我很心寒令到自己都覺得 這個香港還是不是我在這裡生活了30多年的香港呢?我昨天就跟我太太就去了英國領事館 就去問關於拿回這個BNO的資料 很害怕果然大班收到的資料是真的坊間很多人在想坊間真的想用腳去投票 是啊去了兩次旅行去了台灣和新加坡都問了老婆不如帶兒子走因為我對這樣的政府沒什麼信心你已經是十六年就已經是這樣了何況二十六年三十六年你再變下去這個政府會變成怎樣呢指鹿為馬我不懂得將兒子怎麼教我兒子因為我兒子現在都三歲將來走出街見到警察究竟跟警察說警察叔叔你好 還是還快兩步走呢因為你那種害怕已經我叫蔓延到下一代那裡所以我們已經小朋友出生已經說小朋友一定要去外國讀書但是沒有想過自己都會走但是現在這個情況下我就已經想了短時間之內就未必會走得動但是我想在不久的將來越再看看這個染紅了的警察染紅了的家長的時候 那種心寒是膽戰心驚的明白先看定一點不要那麼急看定一點不過我們做得自己有都是為公義發聲號年民的一代人所以想給一點意見家父兄因為昨天都看陳日君書記都發聲要去罵警察罵特首的時候 覺得教區是一個很公義、很有正義感的地方因為我在教區都工作了十幾年我太太以前也在保會的學校裏面教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上我們不可以再做不出聲的那一群如果出聲我們都是要表達理性和民主的方面我想希望透過家父兄可不可以跟 書記、同教區、甚至乎教協和保育會培靈小學他們都應該在這件事上我想都有一個立場要給外界人看到我們要真的走出來告訴他們我們應該怎樣去支持一個老師支持一個教育界因為教育界一失手香港就是玩完的沒錯在培靈小學對面正正就有一個小型的足球場 我就想既然你們在去門口搞那麼多事我們就在去門口告訴一班搞事的警察甚至搞事的一些愛字頭的人知道我們其實是在撐教育界因為教育界一想整個香港是玩完的所以希望在球場如果可以有一次大型的集會有教協、有書記、培靈會的學生家長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這件事發生了這麼久 我們未曾問過究竟培靈會學生即培靈會學生家長究根本是怎麼看因為如果受眾的都不知道他的感受的時候我們在那裡吵什麼呢根本跟我們沒有關係的事因為這個老師才是他們的老師明白這個意見相當好多謝張老師打來跟為林老師打氣好接著有自己有李先生不是即 李先生未是即刻會做外面打的字就是未是即做自己有幸好林伯很認識出面打的文法李先生你好歡迎你李先生是新加入的即將加入即做自己有你怎麼為林老師打氣 林老師我們真的要支持他因為再說回最起的源頭就是他為法輪功罵那些清關會這些是公義的事情但是我公司有些內地同事他們說

我希望是他做得來都掛勾聽不到剛才你那句什麼做得來你在說誰你在說誰我聽因為剛才的電話我老爸已經在天堂了你不要大哥他說的是你的便宜老爸那個便宜老爸今天剛剛去打藤 剛剛重案組拉出去打藤 他說他14歲竟然生了鄭家富還打藤 大哥高調通緝 我支持你我意思是應該支持你在後面推舉你我們新我是港人我應該支持香港有一個特首為香港做事還要是年青力壯你老尾做四年就掛了 我希望蕭老師不是蕭Sir你又這樣你不是說林老師打氣你知道嗎第二我就說林老師我當然要支持他林老師他不是女神但他是一位天使令到我們有一個很感受 香港現時的環境雖然不是很好去廁所都感到臭味但是起碼你暢順蕭先生收到慶幸多謝你蕭先生用有味的這個術語引爆了那個處境 不如其實呢即是接入來他發表意見而且他都說都是賊為林老師打氣那兩張轉贈了給其他自己友他不會為了三十元一張兩張六十元專門飛過來可能他會說我除了拿這兩張票進去這個電腦之外我親自來跟林老師打氣這樣就是這個緊要的喂記續說完用這兩分鐘未有電話現在出面聽著的自己在篩選這個阮紀宏佔中運動發起人再次祭起文鬥的令牌他這個開頭說佔中戴耀廷是文鬥的但是沉默的大多數就不賣仗 他們害怕動撤佔領什麼運動一旦成為慣例在那裏避免以後不會去佔領另一個地方從此香港永無寧日佔中運動發起人說者是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沉默大多數說若要公民抗命可以罷交稅希望幫港出聲能夠成為典範用理性討論的方式解決香港的紛爭如果民鬥不成功武鬥難以避免 聽完最後這兩句究竟他想民鬥還是武鬥你會見到其實這個就跟文化大革命開頭毛澤東都說民鬥民下民下就變成武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初出口角就繼而動武初出民鬥繼而就沒禮了就武鬥了今天南華早報的社論都這樣說有關這個 民主自由民主他說為什麼不可以坐下來談談吃個包談談結論那段他說如果這個叫做真是投票這個就是直選他一定要透過共識才達到他說2017年有4年就到了他說為什麼不可以大家用對話來 反而不要用對抗鬥爭現在你會看到其實這種抗爭是誰引發起當然你會說就是佔中要佔領中環就是六八九就是而且佔中是說什麼讓愛與和平 打不還手,罵不還手,任你拘捕,而且有些甚至說自己去自首,怎麼有暴力,我們聽完新聞,繼續聽電話。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10點05分這分鐘繼續有阿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先港島告示打到改車龍短一點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和洪水加上落中環依然撿住海景大廈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馬會大樓落灣仔車多的管道口不過暫時無需要間風 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這邊撿住在中山紀念公園,沒有怎麼動過 另外九龍區公主道過海,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女童軍總會 而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突然增長,排到果欄 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車多,新界區其實暫時未有特別報告 昨天有一宗新聞都挺有趣的 話說18歲的青年有個男生和他女朋友有空上獅子山郊野公園走山兩人沿著石間向上爬上去突然看到有把傘有個遮符陣是甚麼來的插著一道符然後看一看旁邊還恐怖吊著一個骷髏骨公仔兩個青年驚又看一看下面的地下 好像有些疑似人骨的東西在泥土兩個立刻爬起來走下山很害怕越想越不對勁他又害怕死了會不會是那些東西抑或是謀殺案都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個影響報假案要道歉所以三天裡面輾轉翻側慢慢失眠 最後女朋友就說決定報警啦可能有案件都不定警察上山看看沒什麼特別的那把爛傘來的那裡所謂的符是一個爛膠袋另外骷髏骨公仔沒可疑好了這樣回到泥土看看什麼疑似人骨呢原來是一個淺黃色的石頭突出來的那個事主說安樂了其實這批男女通常覺得做得很好的要報警不過真的報得遲這些案件分分鐘 真的如果有命案或者什麼立即報警不會人說你報假案有很多事情是不會給如果你不該知道就收起來國家機密特別是傀儡來的要跟他梁振英的說法這兩個年青人是應該向疑似骷髏骨頭道歉要跪一跪搞到他去假案你說是不是你代表這兩個去獅子山行一趟好了找人跟你去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怪獸直播室 只不過就是一個路人在旺角街頭不憤警察所作所為但跟學校真的沒有關係你為什麼圍著學校呢你自己在老闆跑來跑去搞路的通來通去的沒理由來這個D100圍的嘛你搞就搞就不單止還搞了廣播界即是搞到教育界的事廣播界就要這個呢 商務求經濟發展局局長的卡片show請我報告給他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怪獸直播室 Big Chan 事公安 變紅色的PC 特定話你搶搶搶再按你去趴地再說你沒有侵勁 有幸人數像他反轉公佈1200人 左邊法輪右邊清官不理好玩點 John 特首竟然將矛頭只是講粗口所以不恰當但事件的本質其實真的沒有處理過是衝動了的前半節的衝動是合理的特首很希望因為它是教育的範疇希望教育局是提供一個最新最全面的一個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 鄭家富林毓華 好林伯最後十幾分鐘我有幾個電話等著有來自加拿大的林小姐她都是發表意見的沒有票的不過都自衛衛林老師是不是打氣林小姐你好早晨你好早晨請問你是哪個浮加拿大 温哥華溫哥華溫哥華現在應該6、7點7點11分有什麼想說沒有都請林老師不用那麼擔心公道自在人心人家查他不要緊也有謝律師給很多意見和支持他我想大家都很放心另外我又想說為一個警察喊冤因為他們有個50多歲的 中年男士都是看完YouTube就去報警又說他阻差彈弓類似的理由我又記得當時也看到一段片段就說有個警察被人打完還叫他吃屎不好意思早晨說這些話但我很想因為我在加拿大我做不到什麼有沒有香港人看完這段片段又去報警呢 或者他們會派重重重案組去跟進這件事因為襲警我想都很大件事不是說用語言都是傷害一下或者聽起來不舒服但是那個真是實質來說是打下去痛的而且警方你們都敢去打的話警察是保護我們的嘛如果有這樣的人去打他是不是應該都去報警請他們去 你不去調查一下,於是乎,要報警了,就要等警方用重案組來查一查他,是不是這樣呢?是啊,因為很簡單,你如果說,林老師說句粗口,在加拿大,不要說加拿大,你看任何片,很多時候說這句話都很普通的,你看Rambo那些片,從案組就是十對都不夠做。Dirty 我是加拿大十多年,因為當初都是97的時候,大小朋友走的,我記得我有個朋友,他都是教育界的,他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是他引發到我走的,他就說他很愛香港,他移民去了加拿大,對不起,他移民去了英國,當時他是拿居英權去的,他就說他愛香港,所以他更加要帶小朋友走,在外地受教育,然後因為安頓了小朋友呢, 我們現在好像我們那些小朋友都大學畢業了,都沒有小朋友了,其實我現在都在跟我husband說,我們是不是時候可以回去真的為香港做一些,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後顧之憂了,真的現在都是好像那個…考慮一下回來幫你的100,100需要你。 我先生去年因為我整整腳回不去你們DBC的時候三晚我先生是坐足三晚去支持你們的多謝代表我們雙雙差前前右右多謝你們七一遊行他都有去的所以我們才在想究竟是不是一個對的時間去回去林小姐你這個真是一個在現在這個時候說出回流回來貢獻香港我們 聽完之後是很心窩的真的這個事實是我離開了香港這麼多年當年就是朋友說我們愛香港更加要抽離了先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做到什麼如果繼續在香港的話小朋友你又不安心的教育各方面所以現在他們大了希望就是說都可以做一些事林小姐你越洋也有關心香港近視你都知道我們現在不停地勸緊 或者呼籲朋友上Facebook為這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多一個like,好吧,多謝你 希望早日見到林小姐在香港的足跡。 鼓勵他支持他我覺得我每天的電話都是收到人打給我叫我慰問我女兒和支持他你知道他現在特區政府做事不是今天遲了我就像在西洋菜街又是西洋菜街因為在星門艾薇薇在地上噴那些話又是被重案組拘捕去旺角警察局 你都知道今天他們做事沒什麼規律不是有些事你已經做就要做你用政治打壓讓香港人看到你你是用一個不正當的手段去詆異見分子沒錯我相信我希望下午兩點見到你多謝你你幫他 我們義不容辭,我相信我們主持公道,林老師,林慧思,因為他跟我談開,我就問他,你入境處有沒有壓力,他很快說,不是壓力,而是覺得他不太舒服,而且他又不是嫌疑犯 犯又不是被告人 是絕對有權呢可以去一個比較他舒服一點的地方安心一點的地方落出口供比得說他怎樣被人恐嚇這個我覺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林心誠不需要客氣好嗎 好啊 那麼多謝你打來 多謝你 好啊多謝 大班 好啦多 謝大班好多謝跟住呢就有自己未有即是林老林心誠就他不是拿不用拿飛的因為他為個女打氣林心誠專門打來我們 D100 上上多謝我們其實我們 D100 確實在這些問題上面正如我們在十級我都呼籲有些什麼奇難雜症不公義的事大家都可以打來我們 D100 來去一起即做掂一些即解決一些社區又好一些不公義的問題一些個人的問題咁啊，呢位 做大氣電波嘅新造專員 其實咧唔係嘅，其實林伯，你記得你當年你同阿大班朝頭早，你即係而家呢個風波嘅節目，係其中一個好成功嘅時段，就係即係會有好多即係大大小小啲不公義嘅個案，都係喺呢一度嚟去推。即係 呢件事咧，我哋都同大班有商量過，我哋都檢討緊，我哋應該投放多啲資源。 係啊， 但無奈我哋嘅資源的確有限。 唔係，所以我就會利用我自己法政網絡嘅資源咧。其實而家呢幾個個案都喺嗰個資源裏邊嚟去攞到，然後咧擺上嚟，然後就配合埋一啲譬如立法會議員向政府即係嘅追究質詢，然後咧透過大氣電波俾到壓力俾相關人等嚟去做嘢咯。呢個就係我覺得 D100 咧其中另外可以做嘅地方。兼且咧，你老友啊吳明林，嗰日喺度我哋同佢即係做節目十級，佢又都諗到啲辦法㗎。你不妨你可以同阿 Morris 啊同大班傾下，佢都開麥都咁講。我哋要為啲中小企打氣，係嘛？中小企俾呢、這個即係壟斷嘅好多零售好飲食好咧，已經壓到冇有氣冇嘅冇訂頭。我哋可以大家用一啲互利嘅方法，佢又可以喺我哋 D100 做宣傳賣廣告，咁我哋又可以收少少啦嚇，即係廣告費唔使多嘅。但又可以咧，我哋可以喺佢哋譬如茶餐廳咁嚇整個 mon 咁大班啊林伯訪問個老闆訪問下啲食客，跟住 D100 咧成日喺個嘅零售點或者茶餐厅酒楼咧就播住 D100 节目，嗱呢啲就可以令到我哋深入去，即系喺每一区、每一个角落有我哋嘅声音，而亦都有佢哋咧，即系你知而家你谂下，哇， 走入群众啊，系 喂，湾仔嗰间富豪饭店叫咩名啊？最近你有冇睇到新闻啊？湾仔天地图书对面嗰间咩富林系嘛？系咪富林？富林门啊？即 系 福林门 系。 福林门都要收工啊，135万嘅， 咁会唔会业主要重建系嘛？ 唔系啊，我唔知系咪嗱，呢个你讲得啱，可能系，但系咧听讲咧，因为都你谂下135万租，再加埋灯油火蜡、人工、食材，你谂下嗰度几多钱？即系你谂下，即系连呢个富豪饭店都可能敌不过呢一个嘅咁嘅。即是租金其实中小企呢面对垄断的压力亦都要面对即是地产不停地租金的昂贵其实是需要在我们这里用 D100 跟他一起出声令到他们多些人懂得他们的话多些人去帮衬他们多些我们都可以做下广告我们可以 D100 里面的声音在他们那个零售点、啊、食肆好什么都好来发声挺好啊，即是林伯你作为台长值得去找吴明林明林还有很多巧的那天我才去回家他还有一些的我咪后再讲给你听有些我不记得因为我又车他回去几个字内几个字他讲了很多东西我慢慢即是你不如你直接找他啊那就可以呢即是可以理解多你 D100 的发展。 你们公开这样转介这样交波原来。 梗是啦。喂嗱今日呢我们就即是成功自己有好多位啊即是林老师打喂听日仲有冇㗎呢个咁派飞。 五位得奖的朋友是边五位啊 张生容生李生黎生。王生 全部自己有 都是阿生 恭喜你 那些女士因为刚才是啲外国打来的林女士是吧 咁所以呢以后呢就是想参加我们的游戏呢攞啲我哋嘅安排特別嘅獎品，首先就我哋自己優先。 但我想問下，聽日有冇啊？咁，因為 因為還未有很久,明天是4月17日,23至26日,明天又是我和你 以我看法,林老師在那裡說的事是絕對對的。怎麼說法呢?因為他是在說那件事,那件事的不平,就證明,就說那件事未必是對警察有問題的。他就說那件事,我覺得你處理的手法,就work什麼而已。不是絕對不是在說那件事。 那些警察,但如果我們普通人來說,如果對著醉酒佬,或者那些爛仔,我們不會說這些話的,不會說什麼,因為我對他沒有期望了嘛,但對你,這些警察來說,應該就是有期望的,但你做出令我很失望的舉動,所以我就會說,很興奮之中就說,屈什麼,但未必是對人的,可能是對電視而已。 是針對那個處境的沒錯另外我說梁振英這幾天所做的事肯定是別有所圖的他的目的肯定是為陳茂波卸了責任或壓力 他以為這樣可以繞分開視線,不行的 他是窮途末路,但他也想在垂死去掙扎 沒有最衰日子又更衰就算他陳寶落了台他也要找到更加衰的下來沒錯好謝你黃先生我們接多一個得獎者容先生容先生你好咦這樣的聲音容先生在山洞容先生你好容先生在不在電話還未接通不過呢 還有幾分鐘就盡快接回來希望不過黃先生剛才說這些就對了梁振英今天看到有些報章已經說了有一個叫做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邵善波周圍跟人說喂梁振英那篇廣稿天水圍不是我寫的大哥不要說我不關我的事你想想這班人<笑> 哪有道義的一誤碟一碎了個個就雞飛狗走我覺得這樣梁振英他根本已經可能真的剩下陳茂波一個老友如果邵善波都要開始跟他玩割席他還有什麼朋友張志剛就未出聲了在這件事上現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like就又多了百幾個 但是呢這個幫黨出聲仍然是維持在9000多個9388剛才是66,都是多人10多個不過未過1萬不過他們今天應該都過1萬了而我們相信今天希望過3000希望過到4萬就希望希望應該可以去到人家1萬我們4萬多他3萬 等他來好像我們電套最後我們都好這個就是究竟人當要發聲的時候我們就不是對方陣營所說督數大哥我們真的個個是自己用個心自發他們幫黨出聲我告訴你林伯當維穩現在一定在說維穩費那些五毛喂 還是五毛?不是吧?你的周庸拿這麼多,我不跟你like住,現在說一下,那天去天水圍聽說是1000元一個,這些like,你現在擺明要 一定是說數字,否則怎會升得這麼慢呢?一定是說最好就是兩乾東西,兩乾東西,兩乾東西,兩乾東西,兩千元應該是。兩乾東西,沒有兩乾東西,你叫我跟你按個like,如果真是一比兩乾東西,兩乾東西其實是這麼算的,如果兩乾東西一個,他要10萬嘛。 2000元過如果要10萬2億就行了。對於7800億的維穩來說,兩億是什麼?不過這樣周庸就說,他要收commission,現在是在說數,兩億他收10%都發達了,現在就要講數,講數未行,他們仍然一定是維持在9000多,突破不到1萬了,是不是?月萬那班人有講數,議價能力就越高。好了,今天33、43,暫時來結束。 我們今天的風波裡33、43,這個是愛與和平的佔領中環的Facebook一定今天不止了,當然,我在這裡結束,明早我跟你,我還沒收到說不是,這個答案挺好,OK,拜拜,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